第38集，沙塔斯城沦陷。 我曾经与许多见证过沙塔斯城被摧毁的人交谈过，当我向他们问起这件事时，他们都十分迷茫，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即使是德雷克塔尔，他能记得许多事情，而且惊人的清晰，但当我问到细节时，他也是迟疑不定，吞吞吐吐。那些曾经喝下恶魔之血的人，只记得他们曾经感受到的那种狂怒，却完全不记得他们在那狂怒的驱使下所做过的事，仿佛他们才刚刚把恶魔之血吞入口中。即使是那些并未喝过恶魔之血的人，那包括德雷克塔尔在内的一小部分人，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回想起那些细节，仿佛那场暴行本身就过于可怕，而希望被人们忘却。毫无疑问，有些德莱尼在那场袭击中幸存了下来。我曾经亲眼见过那些忧伤而可悲的身影，他们曾经是高贵而骄傲的德莱尼，现在却只能无助地游荡在艾泽拉斯的大地上，内心软弱而破碎，为自己的家园而哭泣。这些失落者是如此的可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如此模糊，而我为之感到抱歉。这样的时刻虽然可能十分黑暗，但不应当被遗忘或掩盖。然而，这对记录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兽人们沿着小道冲下山去，内心燃烧着对毁灭的野蛮渴求，有的人心中完全充满了狂怒与憎恨，甚至向他们跑过的石块挥动武器，有人咆哮着发泄心中的怒火，其他人则一脸阴郁，保持着死亡般的沉默，积蓄酝酿着他们所有的能量，留到合适的时候再爆发出来。在这漫长的奔跑中，杜隆坦更害怕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同胞，这些他曾经称为朋友的人，现在比任何挥舞着大棒的食人魔，或者任何塔布羊群，或任何被激怒而奋起反击的德莱尼人更加可怕。他满身冷汗，双腿直打哆嗦，但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担忧，他害怕即将发生的事，并非是为了那些德莱尼人，因为显然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他是在为了兽人而担忧，在他们向着沙塔斯冲去的那一刻，他已经无法再将他们称为部落。忽然一阵可怕的震动令他们摔倒在地，他们挣扎着起身，转头回望着他们的来处，山峰似乎刚刚炸开了，熔岩喷入夜空，向上飞射，随后落在了参差不齐的山峰上，四处飞溅，熔岩散发着炽热的光芒，仿佛兽人们刚刚喝下的恶魔之血，虽然它的颜色是橘黄而非诡异的绿色。越来越多熔融的岩石从山中喷涌而出，眼前的景象壮观，令人着迷，而又无比恐怖。兽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队伍中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为这座山，基尔加丹的王座，赐福于他们的奋斗而欢庆了一阵，随后转身继续奔向沙戮。在离城市一里远时，他们放慢了脚步。这里有一片最近才开辟出来的空地，最先抵达的一批兽人面面相觑，命令让他们再次集合，他们的那些战争机器本应早已部署于此。 然后有什么东西毫无预兆地在他们面前现身。兽人们向后退去，发出嘶嘶声，本能地向那个高大的东西发出充满敌意的低吼。他矗立在兽人面前，比最高的食人魔还要高上三倍。从他分叉的蹄子到他甩动着的尾梢，从他高挺的犄角到他锋利的黑色直爪，他通体红色。兽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身形，但他的外形，杜隆坦瞪着这个生物，觉得对方看上去完全就像是一个外表嫣红的巨大的德莱尼。他突然意识到，兽人们已经深深地介入了一场个人冲突之中，这冲突本与他们毫无瓜葛。这个想法如同海潮一般冲击着杜隆坦的内心。 已经宣誓效忠于我的人们，你们无需害怕，只需欢庆。我就是吉尔加丹，美丽的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与你们同在，而在你们正迈向有史以来最为荣耀的战斗的此时此刻，我也与你们同在。那些邪恶的德莱尼人曾密谋对抗你们，他们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藏起了一整座城市，但你们仍然摧毁了那座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甚至攻克了他们的神殿。眼下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场战役，从此之后他们的威胁就将被彻底消除。曾经在你们眼前藏起泰尔莫城的绿色宝石，现在隐藏着他们的毁灭。克拉蒙斯米尔，苏雷拉马克。 幻象消散了，十几台投石机、工程锤和各种各样的工程武器出现在他们眼前。食人魔们站在这些战争机器的旁边，他们沉默地伫立着，迟钝的脸上写满了坚定。他们握着适合他们体型的武器。杜隆坦看到至少有30多个食人魔，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庞大的身躯使得那些巨大的工程器械看上去像是玩具。 还有更多，你们已经习得了新的咒语，充分使用这些法术消灭德莱尼，就是现在。 吉尔加丹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嗜血的兽人们一跃而起，有些人冲向那些足以攻陷城池的器械，用杜隆坦从未见过的力量向前推动着这些武器。食人魔们立刻走向其他武器，轻快地推动着这些巨大而沉重的武器。其他兽人则早已深深沉浸在嗜血之中，直接冲向城池的方向。杜隆坦不知道他们到了那里之后会做出什么事，但他与他的士卒只能尽职尽责地紧随其后。食人魔和兽人们推动着的工程器械轰鸣着平稳向前，但还没等他们进入阵地，保护着城市的城墙就已经遭到了攻击。发着绿光的巨大石块从天而降，砸入城中，城墙上立着的箭塔和堡垒被撞得粉碎，就连城墙本身也有好几处地方开始崩裂。但袭击不只包括天上落下的巨石，还有从巨石落地处站起来的东西。同样发着绿光的石头组成的怪物站了起来，一名术士把他们叫做地狱火。 地狱火从容不迫地以可怕的速度开始冲锋。他们敲打着城墙，投石机抛出的普通石块也加入了进来，还有粗大的树干撞击着高大的城门。两名食人魔用他们的木棒猛敲着大门，木门在他们的捶打下颤抖着。杜隆坦能听到城中的德莱尼人与这些怪物战斗时发出的愤怒与恐惧的呼喊，大多数术士都驱使着这种新仆从，但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控制着那些他们更熟悉的小型怪物。在这样的攻击下，城市坚持不了多久，随着一声破裂的巨响，一整段石墙崩塌了。狂暴的兽人和咆哮着的食人魔如潮水般的挥舞着武器，呼啸着涌进了这个缺口。杜隆坦呆立在原地，脚下生根，看着兽人们战斗、杀戮和死去。他先前在激烈的战斗中所见到的狂躁与暴怒和他眼前所见完全无法相比。兽人们根本没有战术，丝毫不打算防御，需要撤退时也无人下令。这是杀戮，他们给敌人带去死亡，也迎来自己的死亡。他们无谋地冲进布下陷阱的死路。无谋的食人魔们向来这么做，他们沉重地倒在地上，尸体上涌出鲜血。杜隆坦并不对他们感到悲伤，但是现在的兽人们，他们无暇考虑任何事，除了他们血液中涌动着的冲动和他们喉咙中涌出的战吼。数不清的人将会在今夜死去，大量的伤亡将使这座城市无法再居住。当太阳升起时，蓝色与绿色的尸体将遍布街道，但眼下只有屠杀与混乱，以及无尽的疯狂。杜隆坦挥舞着他的战斧，因为他不战斗就只有死亡。而即使是现在，即使他明白他的人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黑暗的道路，他也不希望死去。吉尔加丹与马诺洛斯并肩而立，看着带着地狱火的绿色流星撞向地面。 他们像一大群虫子，的确，这景象真是美丽，我很满意。接下来呢？接下来？没有什么接下来了，至少这里没有了。兽人们已经实现了我的目的，你的血液点燃了他们，我的朋友。这血液最终将吞噬他们，除非他们能有地方发泄，而唯一的发泄就是寻找并屠杀这个世界上所有剩下的德莱尼。你在这里的目的实现了，不错。阿克蒙德总是抱怨你在浪费时间，我们的主人在其他地方还需要我们。你说的对，萨格拉斯十分饥渴，而他对我已经足够耐心了。我的确还有一个遗憾，我没法亲眼看到他们消灭维伦。好吧，知道这终将会发生就够了。我们走吧。